练制壮腰补肾，有钢筋做咩都咁醒。 财经 online。 三大证券商公布第三季的业绩，其中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吧受惠于股票市场业务好转和定息票据产品需求增加，公司第三期增加一倍，达到12亿7000万美元，每股盈利是1.5美元，远超过市场预期的每股盈利69美仙，期内营业额上升13%，达到53亿美元。看看汇价方面，日本今日假期是没有市，但日元的汇价就连升6日，仍然处于近3年的高位。在欧洲市场更加一度是突破111的水平，其后回信最新是报 111.89 日元。美元是对 1.3551 加元、 1.3543 瑞士法郎，英镑就对 1.6537 美元，欧元对 1.1467 美元、 128.67 日元。 老公，10月24日是我们的结婚周年，我已经准备了跟你去日本玩了，是不是很开心呢？ 但是我已经安排了10月24日一连三日参加由东华三院和雷霆881商业一台合办的东华爱心满载狮子星三日两夜海口慈善之旅了，是为东华三院筹募免费医疗服务经费的，既可以做善事又可以享受一个豪华海上假期。如果透过东华三院订购慈善客房套票，还可以额外获赠演艺红星慈善表演入场券，你说是不是还好呢？ 咁有意义，一语听晒你话啦。 东华爱心满载狮子星订房热线1878333，截止报名日期10月3日，不能够参加的善长也可以将捐款存入恒生银行各分行的东华三院户口。 喂，依健，而家换智能身份证，香港邮政送电子证书一年。 我知啦，先华，所以我早申请咗咯。 咁电子证书咩嚟噶？ 网上交易要安全可靠，就用电子证书嚟确认身份同埋将资料保密。啊，网上买卖股票、电子银行、电子政府同埋好多网上娱乐服务都可以使用电子证书。 请即上网到 hongkongpost.gov.hk 登记，或喺换领智能身份证时申请。 适合你身份， 电子证书配智能身份证。 乱是防脱发秘方，分分钟越搞越和噶。 11:35，气温26度，相对湿度咧系75%。 知多啲，上美国默沙东药厂网址 msd.com.hk 或致电2803-8123啦。 越位越出位，越出轨道，昂然进入第四周。 如果你能够赚到阿刘啊，靓仔咁我就话你真系好嘢，串啦。 你话个全名俾我听。 刘伟恒啊，佢叫做 何伟恒啊。 刘伟恒啊，阿张生。 胡伟恒啊。 哎呀， 越位听众一浪接一浪，刘伟恒、梁礼勤奋身演出，再为艺术牺牲。直播室原班人马，监制梅强继危险人物后又一出位之作。今晚午夜12点准时入场。本片青少年及儿童不宜。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豪杰、刘西良、胡恩威、光明顶。 光明顶今晚的话题是碧海青天食水深，咁呢个填海咧，仲填中环咧，就真系莫名其妙。我首先，你嗰条港岛海岸线越填越出咧，你话疏导交通啊，但系对于行人咧，一啲都唔方便。 啱啊！ 嗱，好似香呢个湾仔，湾仔嗰、那个嗰、那个经济中心就喺晒马斯道啊、洛克道啊嗰阵。 嗯， 咁你而家行出去湾仔码头咧，过几条天桥都行到咧，嗰啲阿婆啊。30几度啊，都暈低。 同埋每朝我睇嗰啲落巴士翻工嗰啲幾慘。 係啊， 因為我搭車經過咧，見到佢哋落咗巴士行翻入。 行翻轉，行翻入去噶嘛，係啊。 分分鐘又窄， 分分鐘你行翻去，你試下，你而家喺會展中心嗰度落車，行翻入大佛口啊嗱。係 啊。 你計下行幾耐啊？中環一樣噶。 你咪再填出去啦，同埋中環嗰度你填嚟做咩？ 同埋嗰啲行人天橋嘅設計就好肉酸咯、 啊。係啊，即係呢啲唔講添啦， 窄搣搣咁樣樣係嘛？ 呢啲唔講添啦，咁啊，你而家你中環，你話係咪唔夠？ 咪好似啲菜狗咁咧，澳門啲菜狗咧， 哦， 將嗰啲狗整到條路窄咁樣， 每隻狗一條拎， 撕開一條拎噶嘛， 係啊， 香港人有都有少少似係咁。 係而家呢個叫跑狗長式嘅海岸線咯， 係啊，跑狗長式嘅設計， 一月隊越出五六條。咁你话疏导交通，啊疏导交通你系应该改善，减少双层巴士。我哋又唔够地，咁唔系，天马南填咗，而家攞嚟咧起廉价停车场，五蚊一个钟。 都唔系搞八千万音乐会 ，Rolling Stone 啊， 唔系咯， 滚石 我成滩牙嗰度嘛，仲有 Prince 你冇睇广告， 又话起咩新总部八十亿，跟住又国字。 本来是人民广场的嘛、 啊 啊、但是变成示威之都、啊、所以各自、 啊、你要知道香港呢，即既然它那个地产泡沫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是不需要再填海来拿地的。 啱啊，我都 交通挤迫有另外一种方法， 少啲巴士咪得咯， 少啲巴士鼓励啲人行做用下呢啲。 同埋譬如伦敦纽约呢，好鼓励啲人踩单车 㗎。踩单车啦。 係咪其实香港都系好啱踩单车㗎。 咁踩单车呢就有啲压力团体话歧视老弱残阿婆阿公点踩呢， 咁又唔下。 咁其实呢 咁你僆仔可以踩单车。 欧洲 嘛。 七廿几岁 都踩 单车。 係咪为什么不可以整条单车径呢，被人家可以踩 单车径、 啊、因为其实你解决这些问题呢，你可以用一些比较创意的方法的。 不要用创意讲得那么夸张，用一些专业的方法来做。现在就很不专业。 即是不好像机械人那样。 现在是菜狗式的、哦。 要 起路那就填海啦，这样。是吧，填埋海咁咪填开啲起个公园啦，等人可以欣赏下呢个对面岸嘅九龙夜景啦，咁样。 咁跟住就好似你讲返，而家首先讲香港啦，去返九龙嗰边尖沙咀嗰边啦，尖沙咀嗰边望过嚟香港鬼靓㗎嘛，系咪尖东嗰边。咁你而家政府又諗住整条龙喺嗰度喎。 尖东嗰度嘛。 係啊，整条怪龙喺 嗰度。系咪嗰个飞龙标志嗰、那个。 有飞龙，一定又有嗰条飞龙标志啦。 但其实讲起尖东咧，其实几有趣，我觉得，因为尖东嗰、那个而家就已经系破落成为一个 啊， 即系 slum area。 呢个咧系旺角。 呢、這个首先咧讲一条呢个叫做 又系一个浪费嚟。 呢、這个首先整条龙呢个意念先。這個、呢个咧呢条龙未整好咧，已经可以今时今日批一个字，叫做必然咧。呢、這个咩字叫做续字？ 点解？ 你去睇下全中国。 Vulgar 是吧？是啊 ，Vulgar。你睇下全中国嗰啲咁嘅名胜建筑，嗰条龙系放到越放，越放得越大越肉酸。嗱，你而家走去赤柱嗰度啊，赤柱广场嗰度啊，嗰度嗰几扎居屋中间咪有条大龙啦。 嗯， 你带啲细路仔去睇，吓死你啊！即系好似虎豹别墅咧，嗰、那个山坡嗰度有啲大琴佢啊、大蜈蚣啊，可以细个下睇就次次都发噩梦。点解？因为中国嘅龙系从来冇一个画一嘅形象系点嘅，同埋嗰条龙嘅形状咧系肉酸，好似条虫咁嘅形，同埋绿色嘅鳞片，一个红色咁嘅怪头，两只角。呢啲咁嘅怪兽你放到鬼咁大隻呢，必定系冇，系冇美感。 唔系我系拗晒头，你如果我哋系香港系北京咁系首都，咁你用龙都有啲理由啊。香港你又唔一国两制，又话中西文化交流地方，成日都要用嗰条龙咧，系咪？ 最简单嘢一个字， 龙乜 Q 啊？ 好啊， 系啊， 咪好咯。 同埋咧，你冇解读过龙呢样嘢， 系啊，够好啊嘛。 Dragon 咧喺西方文化系一种邪兽嚟嘅。你想吸引嗰啲鬼佬嚟噶？哦，呢条系 dragon， 即系李小龙。 可能译错咗咧，英文唔应该叫 dragon 咧，一龙系咪？ 啊，冇啊，但系牛津大词典只承认呢个字咯。即系呢啲嘢， 咁啊啲影鬼佬译错咗啊，系嘛？ 呢个形象问题已经衰。好啦，跟住讲你刘世仁头先讲呢个尖东， 尖东， 尖东就系填翻嚟嘅。就系将嗰啲铁路啊，旧嘅铁路咧开垦变咗咁啊。 但你睇下而家个区变成 而家点啊？ 而家 冇用噶， 奇怪区啊， 系嘛？ 一个奇怪， 呢个北沽街头拉客区，系啊，而家最早有系啊，嗰、那个尖东广场最早已经有啦。 唔系咁，但系 生意破落， 但系尖东望过中环，望过香港系最 靓。其实佢嗰个景观咧系晒， 同埋沿海嗰条海滨公园咧 系晒嘅， 设计系真系做得好。 即系如果你要搞咁多嘢，你不如谂下。 其實點樣再重新發展呢個尖東？ 哇！點啊？佢根本喺個 譬如新加坡咁咧，新加坡就做得好啲。譬如如果你試想下尖東嗰度個海濱公園，能夠起一啲三四層高嘅屋，裏邊咧有啲露天嘅茶座啊，跟住有一啲餐廳啊咁樣，咁你變咗嗰度咧就有翻啲人。 嗰叫海濱中心， 係嘛？咁你而家香港嗰個海濱公園就好怪咯，係嘛？你話神運打下太極啊，又冇樹啊，乜都冇，好方真真咁樣啊。 你個港島咧西區有一座室內運動場， 我知啊。 成個室內運動場喺堅尼地城嗰頭咧，就係嗰個 絕妙 靚最靚嗰個位就真係 一個窗口都冇嘅， 係啊，一個 成棟嘢一個黑箱喺裏邊咧，俾人打壁球。 唔係尖沙咀文化中心 咁居啊，尖沙咀文化中心 係一啲係政府嘅香港政府嘅設計風格啊。 啊，即 係即係 呢啲咪敗家咯。 唔係佢可能隻眼睇到嘢同我哋睇到嘢唔一樣啊。 呢啲即係人哋殖民地政府就有嗰個遠大嘅戰略眼光，人哋就全球航海探險嚇，就係一個大胸襟嘅民族。哇！你啲落在你啲手咧，少少加 價， 塞下又兩百 蚊。啲殖民地政府起嘅， 都係殖民地政府起嗰套嘅，係嘛？ 咁、那個設計係邊個設計啊？ 設計咪建築處處長咯， 係嘛？係嘛？ 政府香港政特香港 唔係講文化中心咧，我覺得情有可原。 哇！點解？哇！ 點解？ 因為你 冇原諒，冇得原諒。 因為咧呢個第一起得早， 點解炸都未 第二咧？呢個咁嘅墳墓呢個型咧，我覺得都 即係墳墓係太空館啫， 頂住咗嗰個咁嘅叫做半島酒店，啊、但係始終咧，佢用係點樣係攞嚟表演嘅？香港呢類 唔係，但係真係好肉酸。 唔係，但係佢真係對嗰個海港嘅景觀咧，係一個好大嘅浪費。 即係香港成日話係國際城市咧，我呢個場地咁樣嘅設計水平啫。 唔係啊，我哋頭先講嚟講去話，即係點解唔好填海？唔好填海，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唔想破壞嗰個維港嘅景觀啊嘛。 啱、啊。 咁唔破壞維港景觀嘅原因就應該你有發展好多設施同埋建築咧。是去令到好多香港人又好或者內地遊客 有多啲嘅生活空間， 或者國際遊客都可以用到個海港啊嘛，唔係淨係搭船、啊， 享受到個海港咯、 啊。係啊， 同埋你而家啲台填到咁樣，你遲啲天星碼頭咁都唔使有嗰啲天星小輪啦、 啊。係啊，咁就係、是、仲有佢今日一填海，將成個天星碼頭拆咗。 系咯， 就我建嗰个新嘅天星碼頭， 就冇晒嗰啲風味啦。 即系你而家你香港嗰啲所謂古蹟，嗰啲風味嘅建築越嚟越少啦。 冇晒啦。 呢個天星碼頭咧，首先呢個天星本身咧，佢香港歷史地標，喺好多荷里活電影出現過。最出名嘅1956年威廉河頓嗰套《蘇時王的世界》，講呢個美國畫家威廉河頓咧，你睇佢落船。嗰段戲好出名嘅，就喺海運嗰度落船，唔係大廈喎，跟住經九龍倉一路咧追住呢、這個睇，即係跟住去天星碼頭搭船。嗰段路咧同而家睇翻一樣嘅，喺個船嗰、那個船艙裏邊，你睇翻嗰啲告示啊，咩跳板未放定，請問你哋坐呢個天星碼 頭？又喺中間嗰度啊嘛。 嗰啲中英嗰啲英文咧係最正確嘅，點解？因為40-50年前寫上去嘅。 嗯， 從來到今日未改過， 同埋你天星小輪真係即係又人人都可以 afford 得起， 唔係同埋 咁平， 其實好出名嘅。因為 你秋天冬天坐嗰 段，嗰 條 你尖沙咀坐到天星落船，又行出嚟隧道嗰段路咧，跟住直到去文華酒店嗰段路都係 啊。我仲記得即係細個屋企人即係話坐完天星小輪就喺中環落船，跟住就行去西環上環 嗰段高級噶嘛。你覺得你中產噶嘛？你坐遠啲嗰條油麻地小輪， 同埋佢係國際認可嘅一個景點嚟嘅，國家地理旅遊雜誌 咧， 係選佢做人生必到嘅50個景點之一嚟嘅，就係天星碼頭坐天星小輪過維多利亞港，同埋欣賞個景色。 系啊， 咁但系你呢啲高官就唔坐。 咁你谂下，以香港个咁细嘅地方， 刘西良，你要明白嗰啲高官点去坐呢啲船？ 哇，佢坐 A.M. 车嘅啫，佢哋系嘛？ 呢个咧，即系 好似宝马。 另一个城市咧，大陆咧好大镬啊，就叫做重庆，又系自毁山景啊。嗰个重庆咧，佢嗰个你睇翻，即系有个画家，水墨画家李可染，佢话嗰个风景就系成个重庆山城。佢而家嗰啲又系啊。那個山城本來那些朝天門、啊、幾個碼頭都是很窄的石級上去、嗯、兩邊都有矮的樓房、 嗯、 現在全部拆了、嗯、又學香港起了高樓大廈咁嘅樣咧， 起曬啲怪樓咯， 起曬怪樓，岩岩巉巉，俗不可耐，又西班牙別墅啊，又成， 係， 係嘛？ 你唔好話 呢个重庆山城啊， 点唔去得？ 你而家泰山、张家界、黄山， 系啊，起晒 你全部你都唔去得噶嘛，已经系 嗰啲石壁里边， 所有总之系申报或者被列为联合国， 你就走去喐啦。 人类文化遗产嗰啲地方，你千祈唔好去。 唔系嗰啲大陆 未去过都可以去下。 平遥古城就玩完 啦，嗰啲系大，嗰啲系大陆佬嚟嘅。呢啲啊，一國兩制，佢有佢點搞，搞彎佢個國家係佢嘅事。 香港示範， 但係你香港咧，你係應該咧係有一個表現出一個咧，係比中國大陸更加有品味、有遠見。 同埋我哋一個先進城市。 但係劉生，你咁樣講又可能未必就一竹篙打一船人。其實呢幾年國內都變嘅，譬如好似上海好多城市咧 變啊，已經遲啦， 都唔好講上海。 俾你搞彎嗰啲係唔翻轉轉頭啦，三合就已經彎啦。 上海為例咧，佢哋已經凍結咗好多啲舊區嘅拆，即係已經冇 咁多舊樓啦。周莊玩完啦。基本上即已经是商业的一个商业的。 但是都有好有不好的。 但是怎样都好他都没有拆楼。 起码他不会在这里古灵精怪的嘛。 你香港就比较是令到。 香港 因为这样说香港真的你比国内先进很多啦。我们有国际 所谓。 但是我们做事的东西就不跟国际规格咯。尤其是这个古物古迹和我们香港一些文化资产啊即是讲天星小轮那样东西呢。 就不是那么一句见仁见智就将所有商业意见就否定了。 即係好似任志剛咁啊，十蚊紙靚， 咪咯，文字設計又係見仁見智，呢個旅遊業 用係咪？ 有冇品味又係見仁見智，係嘛？建築物起出嚟，中央圖書館好唔好睇又見仁見智。 姐姐佢話咧，只係想講，其實香港有好很美的地方。有一年看電影廣場由藝術中心睇完戲，行去大會堂再睇下一場，一路行過，原來嗰度沿海有個公園，好有氣氛。我唔知道今次填海對嗰度有冇影響咧？希望政府攞啲時間嚟了解一下，進修一下。希望呢個政府去了解乜嘢叫做美学，乜嘢叫文化遗产，吓咁啊！有一位话，根据风水，海岸线拉直必死，祸及子孙，有证有据。英伦三岛海岸线弯弯曲曲，所以英国繁荣历久不衰。相反，非洲海岸线基本上不直，永不繁荣。咁呢个又代考佢系咪乜单车讲过咧？ 可能同拍唔到船有关。 香港尖东的北极海滨长廊令尖东死气沉沉，世界地理如此例子好多，多不胜数啊！ 我有位梁姓梁嘅听众，佢就话佢成日翻大陆经商多年，就要带大陆嗰啲即係商業上嘅夥伴嚟香港遊覽嘅，咁啊睇香港夜景咧，佢就覺得香港嘅夜景咧，同上海、重慶或者泰國曼谷嗰啲係好唔同嘅。最主要就因為佢係有山景，而山景係融入個海景裏邊相映成趣， 山海一體。 係啦，咁佢所以話，如果政府咁樣做咧，佢就係絕對反對 的。叫山依海會呢種景咧，根本係世界都絕品啊！唔好講話 奇景啊！ 嗱，呢啲奇景，呢個海景，仲有呢個里約熱內盧啊，里斯本啊，夜晚個夜景都好出名。 但係冇香港咁靚， 但係咧 佢冇密集嘅建築啊，係啊， 係啊， 譬如里斯本佢冇咁密集嘅建築， 但係佢嗰個叫做山同海。嗰個分配， 其實 香港 巴塞隆拿都係噶， 係啊， 佢都冇咁密集嘅建築， 冇香港咁渾然天成。 九龍同香港嗰個距離係好靚嘅， 仲有 唔係太遠又 唔係太遠，係啦，同埋咧各有一個獅子山、個太平山，喺嗰個距離啱啱相對， 係啊， 跟住咧。嗰、那個九龍嗰度後面嗰度咧，嗰、那個所九龍大陣， 嗯、 一面延伸去鯉魚門魔鬼山，嗯、另一邊大帽山，嗰、 嗯、 個山勢咧，你睇揾啲山水畫家，如果黃賓雄啲未死嘅睇咧， 哦，佢都有畫過 嘅，靚絕。 佢都有畫過下， 即係呢個咪美學咯。 唔係，同埋唔使你坐離島小輪咧，你喺上面嗰層咧，即係冇冷氣嗰層咧，露天嗰度咧，你一望住個船行嗰時望住個景係好靚。 坐直升機啦，即係環遊香港一周啦。 有錢啊，有錢， 唔係有錢就唔係咁講。 睇夜景， 日睇我試過夜晚試過啦，因為嗰陣時去拍一啲嘢，拍一啲香港嘅景色咧，咁你會發覺，尤其是喺高空望落嚟咧，香港有好多嘢係好獨，即係好獨有。頭先阿陶傑講嗰啲香港啲山嘅佈局啊，山同水之間嘅關係啊，同埋我哋有咁多離島啊，其實好少有一個城市， 好少， 真係龍盤虎踞啊！ 市區同郊區嘅距離咁近啊， 係啊， 譬如你西貢咧，你好快可能半個鐘車程或者九個字車程 出到去尖沙咀啦嘛， 係啦，你已經完全去到一個完全唔同嘅地方， 所以香港係個福地嚟， 你又搞彎佢，係咪？ 咁但係個政府就成日想搞到有福都變冇福， 其實佢哋個出發點都係好嘅，我覺得， 但 不得其法啫，我覺得 香港人就識自求多福啊！不呢个政府啊，自求多扑嗰个产物。开放热线全真23390209。 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陶杰、刘西良、胡恩威，光明顶。 中国人呢，即是以前一本书讲这些妖精鬼怪叫《山海经》 嗯、 我想这个政府呢，现在呢去个维港看看，沉思一下呢，都应该领悟出他们自己那个叫做环境美学的《山海经》。在世界上山同海配合得咁靓呢个城市真係冇几个。 嗯。 啊、你睇伦敦巴黎嗰啲呢，有河就冇海。 一片 有海就冇山。一片平地，你嘅巴黎有咩 skyline 啫？不过佢有历史，佢有个巴黎圣母院，跟住协和广场，我中间嗰条咁嘅，即系埃及嗰度运翻嚟嗰条柱，佢就系呢啲人工，但你冇自然啊嘛，系嘛？咁你香港你点搞？你而家呢个叫做你自己嘅，即系 唔系？咁你嗰日睇电视都几开心嘅，你睇啲市民几踊跃捐钱，即系阿徐家 臣嗰个。 所以咧，市民咧，即系嗱，你五十万人游行，中产阶级带头。今次呢个咧，亦都 系 令到抗争， 大家一定要， 即系要大家咧，唔好讲净系限于中产阶级。就算系屋邨师奶，你谂下。呢个是你最后一个保 地，香港人的权利。 每一个香港人都在这个山海的摇篮里面出世、啊、在这个山南海气之间长大。喂，而家呢将佢一刀阉咗佢，慢慢慢慢冇咗。你说香港将来会点？即是唔该你做阿妈嗰啲諗下。你系咪想将呢个咁嘅一个地方留俾你子孙呢？ 对他来讲，我觉得是看看他珍不珍惜，还有一个价值观，我觉得最终都是。 是 即是你一种发展为主的取向，你就不停不停填海起楼开山劈石。刚才有读者传真来讲得挺啱，他说当年发展卫星城市，叫人在屯门工作，住在屯门，自给自足在屯门，你看现在屯门搞到怎样。不要下一个灾难就在将军澳发生，我告诉你。 发生了。 为什么呢？ 嗰、那個你諗下個人口比例啊，將軍澳我有一次同訪問規劃署長，將軍澳嗰個人口嗰、那個地嗰個比率同埋個人口嘅比率咧，係沙田嘅差唔多 1.5 倍喎、 嗯嗯嗯， 即係沙田新市鎮仲好少少，仲有好多樹啊，有城門河啊，有啲公眾空間嘅、 嗯嗯。 將軍澳係全部係樓望樓嘅又係， 樓都唔知望 埋嗰啲 樓點樓啊！ 垃圾堆填咧，有啲沼氣 沉降嗰度， 沉降啊，到幾個工業村 幾年前都出現過啲樓啫， 同埋烏蠅群啊，係啊，好得人驚啊，烏蠅群啊，夏天啊。即所以你想想，这些就是所谓一种发展规划的官僚主导底下的后果、啊、 第三世界的这些叫做当家作主意识呢， 不是那你都可以说香港市民也都要应该积极一点，就是去， 所以我觉得今次啲人去中环就算即系冇申请牌都好啦，即系反映到佢捐钱，系反映到啲市民系有个民气喺背后嘅， 唔可以继续咁麻木。 系啊，即系佢哋对呢啲嘢而家已经终于肯系肯行出嚟嘅，我觉得 系。系啊，呢一百万一日咪俾咯，值得噶。喂，你嘅教统局浪费喺嗰啲咩中学起嗰啲冇用嘅校舍，嘥几多二十亿啦？ 咪就系咯，搞八千万够交佢俾八十日， 八千万系啊，咩滚石我咪够俾八十日，够拖嘥八十日啦啩？ 真系啊，总之官场 八后啊咁贵啊嘛，即系攞嚟呃边个？你知啲唔好唔会吓人啦、啊。啊！呢啲系无价噶嘛，嗰条线就系无价。 系啊， 即系女人个身材，你永远记住24岁嗰一年，系嘛？你系享有38、23、36呢个曲线，呢条海岸线系无价嘅。你而家到咗40几岁，水桶咁嘅型，你系永远怀念以前嗰条线。但系咧，你点纤体，点样减肥茶，点样抽脂肪？都翻唔去，呢、這个海岸线填海 而家。咁但系而家香港调翻转头，香港要翻水桶型身材， 全部拉直上，拉直晒， 拉直晒佢 维多利亚河咯， 系啊，变咗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 啊、最好笑就系前几年 啊， 前几年仲喺北角起个深，即系呢个邮轮码头。咁你而家 计划 欺唔成啦，后屘 越填越窄，而家已经有啲远洋慢吞游轮话入唔到嚟啊。 系咯， 咁你前两年仲喺嗰度起游轮， 你再填落去，可能第时啲航空母舰都费事入嚟啦。 系啊，喂，唔好唔记得，美国航空母舰入唔到嚟湾仔度啲酒吧啲母女搵少几亿噶，真系直执噶。 佢唔单止泊船嘅问题啊，而系嗰个河道咧系汹涌得好紧要嘅， 好空险， 浪下， 因为嗱试过一次系睇完烟花之后又发生个撞。 系啊， 咁同埋而家咧，你坐天星小轮咧，泊码头嗰阵时咧，系经常要等一阵嘅。 系啊， 又要得好紧要咧， 游艇我要解散咯， 好紧要啊！嗰啲水， 即系呢啲嘅问题，一定冇计过啦。好啦，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真系冇眼睇啦 吓。Common sense 都冇。 胡一威、刘世良、陶杰、光明顶，明晚再会。